那种偷偷摸摸的日子有什么意思？其次，你想过没有？你受得了体制内的束缚吗？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也是我一直想对你说的，你是个有抱负的人，你不会甘于混迹在一个小地方。秦昊接过话茬儿，陈飞扬，你幸福吗？啊？你现在有很多钱，你觉得幸福吗？前天，我在网上看到一张你的照片，副市长去你公司调研时的照片。好家伙，你弓着腰，那笑容都快从脸上掉下来了。我从没见你那样笑过。你是因为开心吗？不是，你笑是因为站在你面前的是领导，所以你必须笑。这是一种惯性，是中国几千年官本位思想传承下来的惯性。做公务员是不会有很多钱，但是我们拥有很多钱买不到的东西，比如你那样的微笑。自从陈飞扬发达以后，秦昊每次聊天都免不了奚落他几句。我笑得很卑微吗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有点滑稽。赵腾飞满脸笑容，一身轻松。这两个可爱的家伙，你们说的这些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当赵腾飞做出这个决定，都城生活的一切枷锁都打开了。房贷、户口、居住证，让这些东西见鬼去吧。迎接他们的将是一个安宁舒适的小城，是一种更体面的、更安全的生活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春困》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。 离开的时候是个周末，在这之前他们已经把大部分物品寄回了驿城。一家三口各背一个小旅行包，轻松的像一次寻常的旅行。陈飞扬和秦昊来送行，三个男人在站台上开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。陈飞扬说，腾飞啊，我挺舍不得你们的。赵腾飞打趣，那你哭一个给我看看。事实上赵腾飞从没感觉这是一个伤感的决定。火车终于启动了，穿过繁华的街区，嘈杂的城郊，很快就驶向了碧绿的田野。赵腾飞的眼前闪过很多杂乱的画面，拥挤的地铁，沉闷的写字楼，陈飞扬、秦昊、戴夫，还有那个实习生。想到那个带给他无限快乐的姑娘，赵腾飞的脸上才露出一丝淡淡的忧伤。树木、池塘、村庄，这些东西在眼前闪过。童心靠在宽敞明亮的车窗上，希望火车能一直飞驰下去。这些天，童心越来越为他们的决定感到高兴。没有人知道童心做出这个决定的真正原因。不会有人相信童心会因为讨厌这里的空气、交通、邻居而离开，因为所有人都在熟视无睹地忍受这一切。没有人会像童心这样做出如此矫情的决定。 在童心看来，离开都城具有某种审美意义，让自己有充分的理由去同情那些麻木的人。送走赵腾飞，陈飞扬坐在车里叹息不已。真可惜啊，腾飞很聪明，只是缺点勇气。如果当初跟我一起坚持下来，今天他就不会离开都城。秦昊问，说说咱们吧，接下来该干点什么？陈飞扬一脸奸笑，带你去个好地方。哦，什么好地方啊？东三环那边开了一家新会所，我带秦处长去快活一下。认识童心之前，我很少与人交流人生，这个话题对我来说过于沉重。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人生有些平淡，算不上成功。我把太多的时间浪费在了毫无意义的事情上，如果早点意识到这一点，也许我的人生会有所不同。40岁之前，我行走在既定的轨道上，上好大学，找一份好工作。我爸爸说，大学教授是个不错的选择，体面、稳定，又受人尊重。我按照爸爸的要求去做了。参加工作之后，又进入了另一条既定的轨道，搞研究、写论文、评职称，用了10几年时间写了一大摞论文，搞到了个教授头衔。做教授的前几年，我一直惶恐不安，因为我知道自己是浪得虚名，没有做出什么有价值的研究。对我来说，得到教授头衔唯一的意义就是我终于做完了既定的常规动作，爸爸再也不知道该怎么指导我了。当了教授之后，我才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，可惜太晚了，还没想明白要干点什么，就到了退休年龄。我是独生子女，在都城出生，在都城长大。爸妈留给了我2套房子，结婚时我又以极低的价格从学校买了一套福利房。对于当年飞涨的房价，我并没有太多感触。关于同龄人的北漂故事，我有所耳闻，但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对他们充满敌意。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都要来都城，把我们的城市搞得拥挤不堪，一塌糊涂。直到听童心讲述了他的奋斗故事，我才真正接纳了这些外来人，并且对他们的人生充满敬意。认识童心2年后，我们已经无话不谈。我一直想为他做点什么，却发现什么也做不了。童心几乎没有任何需求。我盼着童心生病，幻想着有一天他躺在病床上，正好赶上他闺女出差， 我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去照顾他了。可童心并没有生病，他的身体很健康，连感冒也很少有。我唯一能为他做的就是陪童心聊天了。秋天我们去西山赏红叶，爬山的过程中，童心第一次把手伸向我，我拉了他一把。我知道这只是朋友间的帮扶，不是恋人间的牵手，但无论怎么说，这都是一次亲密接触，足以让我露出幸福的笑容。童心说，6点之前我得回去，晚上约了前夫商量多多结婚的事情。哦，你和前夫还有联系啊？也不是经常联系，只是偶尔会谈论多多的事情。有没有觉得不舒服啊？我是说，离婚之后再见面，可能会有点尴尬。我和童心沿着崎岖的山间小道下山，边走边聊。没有，现在和前夫见面，什么感觉都没有，只是就事论事，谈完就散。你不觉得是他错误的决定改变了你的人生吗？那不是他的错。年轻时的生活就像20年前都城的空气一样浑浊，看不清辨不明。当年离开都城，看似是因为他妈妈生病，因为赵腾飞的工作不顺，其实都是表象。真正的原因是我们缺乏能量，放弃了抗争。说到底还是性格决定命运。赵腾飞这个人吧，有那么点儿外强中干。这话怎么说呀？我没明白童心的意思。赵腾飞看似渴望成功，实际上呢，并没有坚定的信念。他缺乏成功男人所必须的那些品质。童心对赵腾飞的评价让我有些吃惊。你所说的那些品质是指什么？比如梦想、信念、独立。最重要的是独立。赵腾飞从来都不曾拥有。你听说过陈飞扬吗？你是说那位大企业家？嗯，是的。你认识他？童心竟然认识陈飞扬，那可是我们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企业家之一。陈飞扬是赵腾飞的同学。30年前他刚开始创业时，赵腾飞是他的合伙人。我们经常在一起聚会。当年我特别不喜欢这个人，觉得陈飞扬像一只精明的猴子。但现在看来，陈飞扬身上有很多优点。他明白自己想要什么，拥有破釜沉舟的信念和决心，所以注定可以成功。如果当年赵腾飞没有中途退出，他现在也会是了不起的经纪人物啊。如果以世俗的眼光来评判，他现在也算成功。赵腾飞在艺城得到了所谓的成功，他不是个精神独立的人，只能在他叔叔的庇护下站起来。 我想说，我和赵腾飞一样，也是不独立、没信念的人。我们独生子女这一代，有很多人都是如此。但我没说出口，只是帮童心拦了一辆出租车，然后微笑着冲童心挥手道别。义城原来是个县，因为地处南北交界的中心位置，就发展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物流集散地。2000年升级为市，政府开始大兴土木，几年功夫就拆完了县城周边的村庄，盖起了物流中心、创意产业园、商业广场，一座新城就此诞生。有钱人住进了新城区的高楼里，穷人则留守在老城区。新城和老城隔着一条驿河，河东高楼林立，车少人稀，河西拥挤喧闹，破而不败。若给驿城做一幅画，必定是一半黑白山水，一半彩色油墨。老城区的红砖平房，离远了看排列整齐，走近了又杂乱无章。那铁皮烟囱里升起的烟，墙角下老太太摇起的扇，街道上随处可见的狗，都是留在历史里的物件。他们勾勒出的是一幅黑白山水画。从政府街往东，跨过义和大桥，就到了新城。这里是另一番景象。宽阔的马路，高耸的楼房，刚开业的大商场，新落成的体育馆。这是一幅五彩斑斓的油画，是义城人津津乐道的新世界。美好的义城生活从一连串的饭局开始。请赵腾飞同心吃饭的人一波接着一波，先是家里的亲戚，然后是赵志平、赵修齐在官场上的至交，最后是那些多年不曾联系的同学。人们在饭桌上打探着赵腾飞和童心在都城的生活见闻，回忆着赵腾飞在义城的童年糗事，最后再展望一下他们无限光明的未来。饭局以无比真诚的欢迎开始，再以无比真诚的祝福结束。这种和陌生人的频频聚会，让童心感到有些疲惫，但多数时候童心还是乐于参加这样的饭局，因为他们可以坐在贵宾席上接受人们的赞美和追捧，这都是都城生活不曾有过的体验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春困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，录音师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，